让他的来只为我而来，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暖的精彩，那原来都是他把春天藏在从未打开的口袋，我爱上他的爱，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终究不能看开，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借住在我心里的残忍。 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那英所演唱的《船》。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跟船有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拿出来和每一位朋友来分享。说有一个商人在码头上闲逛，看到一个渔民划着自己的小船靠岸了，小船上有好几条鱼，这个商人就上前问啊，你捕这么多鱼大概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渔民说也就一会儿功夫。商人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多捕一些鱼呢？渔民答，这些鱼已经够我们一家人生活所需了。商人又问，那你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到底干什么呢？渔民说，我呀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出海抓几条鱼，回来之后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个午觉，黄昏可以到镇上喝点小酒，日子也算过得比较充实。商人帮他在这个时间就出了主意，说你应该每天多花点时间去捕鱼，然后呢可以买更多的船，自己开一个罐头厂，然后离开这个小镇，在大一点的城市不断地去扩充自己的企业，15到20年，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坐收渔利，提前退休了。这个时候渔夫问，然后呢？商人说，你可以搬到海边，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睡一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再喝点小酒。渔民疑惑至极，然后问，我现在不就过着这样的日子吗？故事至此戛然而止。你我不难想象那个商人这个时候的神情，不过我在想，面对许多问题，也许真的有另外一种思考方式吧。可能你我都没有怎么样像静下心来去思考过。好，这是来自于谭咏麟所演唱的《山野闲情》。 青青葱葱的山野地为我注入生气，此生此世少了飞去尽烦你，今生只想居山野地共你每日相对，山水清幽洗我心，细足情尽你，山谷山边都一片树，但见满目青翠，鲜花朵朵开满枝，笑问陪着谁，山中只得我共你，不见忧虑，浮游白云也为这山水心醉，今天只想带着你山里居住，和你笑着寻闲情一吹，

这首歌曲之后，我想提醒各位，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话和前面的那个渔夫和商人的故事是有一些关联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开场，可以在稍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再回听一下节目开始。这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太聪明》。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请各位观察一下，想一想你身边现在是不是聪明人越来越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希望自己是个聪明人，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同样跟自己是一个聪明人。可是在1000多年前，苏东坡在自己儿子出生的时候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或者是看到身边的人对事业和生活都是野心勃勃，不断争取，对于拥有的物质永远不知足，希望更多更大更强更胜于别人，也就是所谓的追求永无止境。可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各位，也许到头来你辛辛苦苦兜了一大圈，你所追求的或许也不过是你当下已经能够轻易拥有的生活。就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渔夫和商人他们之间的那个对话，有些事情也需要从你现在所站的一个角度换个角度去思考，或许幸福就已经在你手里了。这个时间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许冠杰《眼前人》。 心里的恐惧，情绪为你起波动，你却自若罔闻。明知补救已无能，幻想一线的侥幸，唯怕若你一表白，我会被情自困。曾经不顾去无人可改变我，你令我感觉到身边有你便放心。如今这个眼前人完全都 怪谁人，何必刻意地追问，能够做到都迁就，挽救这道裂痕，从今失去了平衡，留低一片的空白，难过是心中失落，怕眼泪难自禁。明知风雨快来临，难抑心里的恐惧，情绪为你起波动，你却自若罔闻。明知补救已无能，还想一线的侥幸，唯怕若你一表白，我会被情自困。曾经不顾向前行，无身边有你便放心，如今这个眼前人完全都不似你，更令我感觉到真的对我已分心，从今失去了平衡，留低一片的空白，难过是心中失落，怕眼泪难自禁。 这是来自于许冠杰所演唱的《眼前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有一些东西其实并不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可能在当下你手里已经拥有了。比如说刚刚我们在故事当中所提及的那个渔民，他的幸福其实在他心里，在那种生活状态当中已经拥有，只是那个商人不曾发现。当然你也可能在我说那个故事的时候得出这样的一个观念，哎，王平，这难道不是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吗？反正眼下已经获取了享有的，并且能够满足于现在家庭所需，那么人生还有什么追逐的梦想呢？再想其实好像也并非如此。对于那个渔民，他的理想就是老婆孩子这港头，既然当下已经过着如此生活，又何必去摸爬滚打，花费本就珍贵的时间去冒那么大的风险追求所谓的在别人眼里的那种物质生活。对于有着这样生活理想的渔民来说，安于当下就是不忘初心，不满足于当下就是一种舍近求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幸福在不同的眼里，可能它所呈现的状态和时期都不太一样，兜兜转转回归的可能还是和当初一样的生活，又何必呢？所以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种状态当中，我前面已经说了，你得跳出来换个角度去思考。来听田馥甄的小幸运。

是来自于周迅所演唱的《看海》。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我看过的一期金星脱口秀节目，那期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一个40岁出头可是依然活得像个小朋友笑得没心没肺的女人，对，她就是周迅。她在那期节目里头娓娓道来，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是电影放映员的父亲，如今退休了，老了，只是种地和钓鱼。有一天呢，爸爸在自家的院子里整理捆绑树藤，周迅就望着父亲说，爸，其实我们到老了到最后可能过的也是这样的生活，有一片小小的院子，安安静静的生活。父亲很平淡地回答说，对呀，就是这样一段很淡很家常的对话。有所阅历的人大概都能够从中这种云淡风轻只言片语的话语当中体会到一些人生况味。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的人们想要拥有一个院子着实不太容易。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音乐里头分你一所大房子，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在 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的我的被子。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法文歌，苏摩啊，跟我来。 One, two, three, four. Ba da da di do do da, ba da da di do do da, ba da da di do do da, ba da da di do da. Suis-moi, là où je sais où. Suis-moi, et si je suis pas, suis-moi, là où il niche les bouts. 歌曲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似曾相识，当然你只要喜欢看动画片，你就一定对这段音乐很熟悉，它出自于电影《小王子》里的一支音乐作品，跟我来。对，电影你可能看过了，但是我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小说版的《小王子》，你有看过吗？在小说版的《小王子》里面有一段极其耐人寻味的故事，说小王子在地球上遇到了一位商人，他贩卖能够止渴的精致药丸。小王子问他，你为什么贩卖这种东西？商人给出了一个极其 得意的回答。它可以给人们节约时间，据专家研究表明，每周吞服一颗可以节约53分钟。小王子喜欢刨根问底，就继续问说，那么用这53分钟做什么呢？商人回答说，是随便怎么用都行，可以用来奋斗，也可以用来享受，甚至还可以用来虚度。你可以用这节省下来的时间睡一会儿觉，发一会儿呆，品一杯茶，散一下步。而接下来小王子给出的建议，我觉得和咱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渔夫的反问，我个人觉得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王子说，我如果有这53分钟可以支配的话，我就悠哉悠哉地走向泉水，去喝我想喝的水。好，我们一起来听路一直都在。 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 在，我觉得人生路啊，说长真的挺漫长的，你可能走着走着就会忘记我们当时出发时候所想的那个目的地和梦想。可是话说回来，其实人生也苦短，真的蛮短的。如果你的生活目标就在眼前，你当下就感觉很幸福，你又何必把那些宝贵的时间花费在舍近求远的事情上呢？所以偶尔你得提醒一下自己，勿忘初心，不要本末倒置，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绕远路。当然也得避免在人生的路上去舍近求远。好了，节目最后想要送上的歌曲庸人自扰，但愿各位千万不要庸人自扰。好，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谁不想暮暮朝朝，真心换来伤心，爱恨一剑挑，牙关紧咬。人生如春般烈阳，心中麻醉离家，谁不想快活到老。 一笑。